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半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又到過年高點嘅二手時間啦！我哋呢一個杏花樓系列咧，即係 Blind Tasting 咧，贏咗兩樣。咁今年咧，當然亦都係再卷土重來，原本嘅三款糕咧就加多兩款。嗱，呢個咧就辣味蘿蔔糕，佢係用大煮嘅臘腸同大煮嘅潤腸、蘿蔔同埋粉個比例咧恰到好處。我哋啲糕全部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嘅。咁第二啦，呢一隻咧就係黑糖姜母年糕。咁第三啦，呢一個咧紫薯肉露糕。咁咧仲有兩種糕嘅，就黃金馬蹄糕，仲有辣味芋頭糕啦。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咧，仲系啊，哇，又要多谢阿柳 Sir 上嚟。 唔好讲，阿龙仲未翻到嚟。 阿龙佢而家仲喺乌兹别克。 唔系嘛，我好挂住佢，应该今日翻嚟嘛，佢话。 系嘛？唔系咩？系啊，原来睇错咗啊，原来 佢睇错咗佢。 系啊，咁啊好啦，嗱，咁啊今日礼拜翻到嚟啦，咁系喂， 圣诞快乐先。新年进步啊， 唔系喎，迟啲可能要讲呢个元旦快乐喎，啊，因为而家嘛，边个吴秋北同你讲啊嘛，即系哇呢一个。即係中國人嘅聖人呢，其實你唔好認錯耶穌，唔好認拆咗父，係毛澤東。 唔係，我又真係好奇怪，原本都唔想講呢個 topic， 因為太戇居啦，係嘛？ 戇居， 即係太交個頭。喂，老實講，即係各處鄉村各處嚟。 啊！ 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其中一個最好嘅地方係在於咩呢？我哋乜鬼嘢都有得慶祝嘅，假期又多，相對好多地方嚟講嚇，唔係話最多嘅地方，起碼中間啦嚇。喂！中秋節你又可以慶祝，農曆新年你可以慶祝，你咪當放下假咯。 食總有慶祝啊！ 冇人嗱，香港有一個好處就冇人逼你去信耶穌嘅，大哥。係 啊， 係嘛？就算我信咗耶穌都好，我都唔會特別喺聖誕節有咩特別嘅慶祝㗎，都係借機會嚟大家翻飯食嘅啫，係咪？喂，使乜咁認真呢？我覺得好奇怪喎！我喺網上見到啦，即係我冇乜去做深入嘅研究。 好似淨係得佢呢條友講嘅啫，冇人跟機喎。 我見到喺大陸咧、內地咧， 係 好多人咧，就係攞啲着住即係傳統嘅服飾啊，嗰啲女士咧就話唔好慶祝呢一個嘅聖誕啊嘛。 嗰啲其實係我唔知啦，嗰啲可能佢要賺翻咧嗰啲叫做社會信用系統嗰啲分啊， 即係可能之前幾廿萬人喎，原來 可能之前咧即係其實俾人哋扣突咗啊，咁所以咧要跑分咧，所以要自己拍，要自己拍啊。咁 我真係唔係好明 啊。 喂，老實講，如果從即係左翼嘅角度去批判嘅話咧，你就一定會話。呢一個聖誕節又好，新年又好，甚至乎 Thanksgiving Day 都好咧，即係一個好 critical mind 去諗咧，就係話其實你係將佢商業化咗佢，嚇變成係市場嘅一個工具， 去宗教化，消費去宗教化。即係我記得以前啊，陶傑咧都講過咧，佢僆仔嘅時候咧，佢嗰、那個即係佢話佢睇啲櫥窗啊，仲會見到咧，即係東方三博士啊，或者係嗰啲嗰個咩即係咪馬賽、啊？ 馬 即係喺個馬賽裏面，即係馬槽入面，即係呢一個耶穌出世嗰個叫伯利恆，係啦，即係會有個有咁嘅情景出嚟，即係你仲會有啲人唱聖詩咁樣。咁但係而家其實係淡化咗好多。 咪所以咧，前兩日咧，我老婆真係問我。佢話：喂，你以前點樣慶祝聖誕？因為佢想撩我去指耶尼撒啊嘛。 佢唔記得啊。 我話唔好搞啦。 點解唔去啊？ 係咪？即係 你教堂 人又逼，又好似係趁虛咁，係咪？ 唱下聖詩冇啊？ 我話以前咧，我就做咩咧？就係唱聖詩啦。正如你想。 佢冇咩？ 就真係呢 去報下佳音嘛。 報佳音啦。就因為嗰陣時候彩虹村啊嘛，平石村啊嘛，同埋有安老院噶嘛，嗰陣時候安老院後屘即係大地眼商收購咗啦， 對面嗰個係啊，係啊， 咁咧最後嘅結果咧就係咪周圍巡遊下咯，我話而家仲搞咩啊，大佬你唱咩鬼聖詩，邊個陪你唱啊，大哥，邊個陪你去報佳音啊，大哥，咪但係我覺得即係。奇怪嘅在呢樣嘢就無謂需要喺呢啲咁嘅問題上邊係玩民族主義啦。唔係、啊、我唔明嘅一個地方就係點解需要咁咧？除咗你話係攞一啲信用分之外，去擦下共產黨鞋之外，喂，咁你哋嘅共產黨嘅領導係咩人嚟㗎？ 咪咯，其實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有冇誕辰㗎？佢哋 唔係，其實佢有個前提嘅。 跟住你死咗，你就唔話去見耶穌，你就話去見嗰幾條友。 唔係啊。佢同佢講啊，嗰啲大媽咧，其實我諗佢嗰陣時做過呢啲咁嘅紅衛兵嗰啲大媽啦。 咁啊係。 咁我睇翻咧嗰個即係有線中國組咧，佢即係整一條片好好笑嘅。咁嗰幾個大媽就話，即係哇，即係慶祝，即係恭祝呢一個毛澤東咧，就我自己 cap 咗出嚟。 150， 即係 125歲啊！ 恭祝佢呢個生日快樂啊！大佬，嗰條友死咗，佢點樣快樂啊？白痴！ 即 係喂，人都投胎咗啦，係咪啊？即係 未 投啊！ 佢有個木偶未投，未有個木偶未。 系咪？系有冇吉来啊？ 系啊！ 但 系 佢有冇？喂，生日快！喂，嗰个死尸啊！大佬，点样生日快乐啊？ 仲有个蜡像喺度，仲有个蜡像喺度。 唉，好心理啦！如果你真系 唔系咁，老毛好似系唔知10月26号定25号即系生日嘅。 唔系咪就26号嘛？26号嘛？ 咁都可以嘅。嗱佢信啊，我哋冇权阻止人哋去信啦。 点快乐啫？嗰条友死 Q 咗啊！ 咁冥诞咯。 唔系啊！你起码嗰个人，你 咁佢都算系嘅， 神都系 毁唔系应该咁讲啊！ 公公山寿神，我哋有假期。 你唔好成日站住嗰个病住，我都未讲，咪点解搞到我都站即系你唔记得咗啊嘛，大佬嗱真系唔记得咗。我想话咧，佢严格嚟讲，佢唔系算系一个伟人。OK， 佢但系佢系对成个世界好大嘅影响嘅一个人。 Okay. 老毛系。即係喂，大佬，佢殺人無數啦，係嘛？佢 為咗 佢嘅權力鬥爭嘅過程裏面點樣去即係排除自己嘅異己？由即係唔好話延安嘅年代係嘛開始啦，佢嘅政治鬥爭嘅策略，我哋要學。我人生最後悔一樣嘢，其實我係冇熟讀黨史， 冇啲權術。 你係要學佢嗰啲權術㗎。Otherwise咧，你真係搞唔掂㗎。 咁你讀名師得㗎啦，讀名師你就識㗎啦。 系明知冇興趣太遠嘛，就 即係你我哋知道，當然佢係一個殺人狂魔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你話如果係即係大陸咧，佢點樣詆毀聖誕節咧？佢個方法嘅，即係尤其係即係安徽有一間小學啦，咁佢就話啦，即係唉、因為啊呢一、這個咩咧？因為啊嗰、那個即係嗰啲安徽啲小學佢就話啦，即係要宣誓，好笑喎、啊！佢話宣誓，唉、我唔過陽誕，我唔過呢個陽誕嚇、又唔過乜嘢又剩啊！ 你大陸都冇假期啦，過咩陽誕啫、 啊？又話咩？佢話要文明過節啊！但即 係喂阿哥，你唯一嘅功能對於大陸嘅同胞嚟講、 啊， 或者啲叫蝗蟲嚟講，大家唔中意就喂。佢都係當係一個消費咋嘛。 唔係你實際上香港聖誕節你睇下土瓜灣啦，突然間多咗成萬人啦、去土瓜灣買購物啦。咁、你車塞到暈啦。 你咪當係臨尾即係大清貨囉。喂咁都要㗎嗱，內地跟 calendar year 㗎嘛。即係嗰個financial statement 大部分都係1月到12月㗎嘛。唔係好似香港4月到3月㗎。 唔係你睇下啲有點宣誓，有一個安徽小學校長。 你宣嚟做 咩？佢話嗰個咩啦，聖誕係中國人嘅恥辱。即係 點解啊？ 佢話咩？ 唔係因為八國 聯軍就喺聖誕節攻入北京。 八國聯軍咧，除日本之外咧，個個都係基督教徒。咁然之後咧、okay. 就話火燒你一個圓明園。咁如果殺人就唔值得去紀念嘅話咧，咁我同意㗎。其實 喂，第一 等但毛澤東佢殺人仲多過八國聯軍、啊。 唔係我哋唔可以咁樣去類比嘅、啊，即係你唔可以攞一個壞人同一個。更壞嘅人去類比， 佢自己個 唔係呢個 logic， 唔係 defeat 咗。 唔係我一間講另一個 topic 嘅時候，我覺得呢個 logic 係有問題嘅。OK， 你唔可以攞一個例如話我殺咗3個，你殺10個，你嘅契弟過我，所以咧去 justify 咧，我殺3個咧冇問題。即係我覺得呢個 logic 唔通。個問題係在於乜嘢咧？其實你而家你老共啲人慶唔慶祝聖誕，或者係根據你頭先講嗰幾個歷史，第一你知唔知火燒圓明園？当年人哋点解要火烧你咧？喂，因为人哋同你谈 义和团啊嘛，大佬。 唔系一个个嚟，一个个 logic 嚟，人哋即系个次序啊。你又站尿波病。 喂，大佬啊，人哋系同你谈判紧啊。你系拉咗人哋嗰三十几个人啊，连埋佢嘅屋企人啊，走去虐待人啊，其中有十几个系死鬼咗啊。 就似而家集底啦。 嗱，我冇话佢啱，佢咁啊报复。OK， 但系个问题就是、喂，大佬啊，喂，冇理由杀来士噶嘛。喂，你系咪咩嘅文明嘅社会？喂，我嗱，你打输咗仗俾我，而家我派代表嚟同你讲数，即使几唔合理都好。喂，你唔系扣起晒我啲来士噶嘛？ 你而家知唔知准备会杀一个加拿大人？ 喂，你跟住另外，你再讲义和团，诶，我嗱老实讲，我又唔系好太熟啲历史，不过都即系耳闻目睹啦。 咁你睇过《走向共和》嘅？ 阿哥，你系自己杀人哋嗰啲传教士啊！你自己嘅国家积弱啊，仆街！难听讲 就 系， 而家就一样啫嘛。 喂，你杀人哋最惨就系你法国嗰个嘅。公事啊，即系领事啊，大哥。 嗯。 喂，人哋唔喐你，佢已经唔系到，即系八国联军之役，已经唔当系一场仗。嗯、人哋系谂住系过嚟保护翻自己啲国民啫，大哥。跟住你杀完传教士，杀埋啲信徒。 嗯。 喂，阿哥。喂，呢个系咩嘅文明嘅社会啊？喂，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严重嘅，你系抵死喎。某程度上系嗱，我冇话啱啊，咁做。但系个问题就系你攞翻呢样嘢嚟讲咧，你自己都丑啦，系嘛？ 嗯、 喂，大家探讨问题嘅时候都要问：喂，嗰样嘢究竟点解会发生噶？系咪真系啲鬼佬契弟啊？ 嗯， 有时会契弟，嗯、但好多时系你自己戆居、啊。嗱，我就系举呢两单咋？ 嗯， 八国联军同埋呢个火烧圆明园咋？两单嘢都系你自己搞出嚟噶。 嗯， 你抱屈人哋噶，你唔抱屈佢，佢使咁样对你？喂，佢都。有少少文明都要面对世界嘅，系嘛？喂，正如你闹英国人喺鸦片战争里边，喺国会其实系输一票嘅啫嘛。 系啊， 同埋你系可以闹足佢一世，因为呢场系不义之战嚟噶嘛。 嗯， 点解要因为鸦片贸易嘅问题走去打人噶？ 打明抢钱， 系嘛？但系个问题你自己都有问题啦，你唔好当林则徐英雄啊，大佬你收咗人哋嘅呢签，你一系就赔翻钱俾人。嗱，而家用而家嘅标准吓，当然啦，我哋用而家嘅标准梗系难讲。喂，你就算你扣起晒佢一啲嘢，你以前就冇话唔得嘅，而家你话唔得，跟住你就同佢烧晒，虎门烧烟咁，大佬 通知佢唔得先，应该。 咁你俾翻钱人啦，大哥，你唔想自己啲国民食，你咪立例咯，阿哥。 系啊，通知咗佢。 你又唔好管好你自己啲人，走嚟买我啲鸦片。是吗 全部。 咪所以有时即是睇完之后都唔知好嬲又好笑。而家系咩世纪、嗯、你话当阵时大家犯呢啲咁嘅错误或者佢哋即系点样去侮辱中国人又好点样即系船坚炮利嚟即系敲打我哋嘅大门冇问题。嗰啲有啲成为历史。喂但你系咪可以从呢个历史里面去吸取嗰个教训嘅呢 唔会呀、 啊。唔会呀调转咗。 甚至乎系习近平本人佢都唔会喺历史上面吸取教训㗎嘛。 佢系冇读历史 即系佢唔系佢有佢但系佢读无史。 即系佢读历史 即系文革史呢佢我估系几熟下其实系。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唔好话历史呀佢甚至乎佢连自己嘅历史呢都可以扭曲啦。即系好简单㗎嘛。佢成日喺度要人哋歌颂佢个梁家河神话。啲乜嘢？喂，大佬啊，你点梁家河有咩咁叻啊？喂，你嗰阵时你想即系呢个即系知青嗰个岁月啊，你点样去即系上山下乡嘅嗰阵时？喂，你话你自己哇，即系你托塔唔识转博，又话自己唔知咩台唔知两百米嗰啲咩米啊？ 攞啲米俾人食。 咁然之后又话唔换肩啊嘛，讲到咁叻啊嘛。咁即係托塔唔識轉博啦係咪咁然之後你睇返 Bloomberg, 我都唔知呢樣嘢咁樣可以值得嚟報 出嚟。佢有講過啦。 喂有講過以前唔知㗎。 唔係呀我個 point, 習近平嘛 我個 point 係我唔知咁樣即係 有咩咁叻㗎嘛。 有咩咁叻 呀仲有一樣嘢喎好犀利喎佢就話呢就嗰陣時梁家河嘅時候呢引入咗第一代嘅化分子。跟住呢因为搞嚟搞去都通唔到跟住呢搞通咗之后呢跟住搞到自己成面都系屎咁样样。咁又好叻咩咁然之 后你叻嘅就唔会搞到成面屎啊 唔系喇嗱 ,Bloomberg 都系咁。我纯粹即系从呢一个用朝鲜北韩嚟做例子。 係。 佢哋呢独裁者系鍾意点嘅呢嗰啲 propaganda, 即系嗰啲所谓嘅宣传工具呢系、会不断将佢哋呢系神化嘅。o、okay? k即係例如话当年唔知金正日 应该是金正日吓， 系 啊 ，sorry， 金日成，佢话唔知喺嗰个咩白头山咧， 白头山 出世噶嘛，就好似甚至乎即系好似 系圣婴， 当然好多神话啦， 好多嘅神话， 三岁识杀人啦、啊，跟住又话唔知几多岁又识拍电影啊。即系 好 夸张啦，好犀利啦！ 唔系佢而家你只有独裁嘅政权，系、不断咧，系需要将自己嘅领导人咧，系人咧变成神啊！ 造神运动， 喂呢、這个先至系恐怖啊！喂，老实讲，正常有脑嘅人、尤其是你话而家自己能够同即系美国，即系能够竞争一日之长短，有乜嘢理由你会将呢啲咁戆居嘅嘢去攞嚟做 propaganda 咧？喂，我哋最重要喺一个民主嘅社会里面，大家人人平等嘅地方里面，我哋系应该将自己嘅领导人系变翻做人啊嘛。喂，你近年嚟嘅投票选举都系噶，你嗰个人系越人化嘅话，即系佢做翻佢自己嘅话，其实你反而越受欢迎喎。 即系如果爆粗嘅话，好受欢迎。 喂，大把领导人爆粗啦， 又当到亲啊， 系咪啊？又咸咸湿湿啦。喂，但冇问题、啊，反而即系你自己转头谂，西方嘅社会，你无论你点样觉得佢民粹都好，点唔中意佢嘅结果都好，包括小弟在内，我成日都讲噶啦。但系你觉得嗰个系人嚟噶嘛？ 嗯， 你会先会觉得我同你系平等啊嘛？系咪？即系我有一选，你又有一选，系咪？我唔中意选啫，屌你咁中意做契弟，你去搞啦。 嗯， 唉、哎，最好投咗你算啦咁样。喂。调翻转头，用你头先嗰个例子，你见到老共不断将习近平神化，只有呢啲咁嘅独裁嘅铁幕国家，先会将自己嘅领导人嘅相咧，成日喺乜嘅地方咧都挂喺我哋后边嘅仆街，系嘛？只有呢啲地方嘅咋？喂，唯一好啲嘅可能系，例如话泰国，咁佢个皇帝咁都嗰、那个 拜太皇冇办法、啊， 都唔系实权啦，因为佢都当咗佢系神咁样拜，咁啊有佢啦，咁但系嘅实权始终喺个总理度啊嘛，国会或者军人度啦，边个好打啦，系嘛？喂，咁但系都唔系好似而家你老共咁行路打倒褪噶系嘛，大哥？调翻转头，你喺度追捧毛泽东，你作为即系学术研究，作为你言论自由一部分，你啱乜都得，但系你唔可以作为呢一个系一个政权嘅工具嚟去笼络。或者是蒙蔽嘅，應該咁講，蒙蔽你自己係人民啊嘛！我覺得呢下嘢先恐怖。 大媽當權啊嘛，而家 唔係咁啊！啲大媽又同喺度。 大媽係文革出嚟噶嘛？ 文革本唔係即係嗰代 人係咁啊嘛！ 嗰代人啲思想都有毒嘅，所以點解其實你、 喂你有咩值得高興咧？喂你自己嘅國家嗱，我哋冇資格講啦嚇，因為你冇管過我，都冇俾你管過。喂你自己嘅國家嘅領導人， 嗯。 喂，搞到大家一穷二白，搞到斗死咁多人，你唔丑我哋都丑啦，见到你。 所以其实咧，即系你成日去道德上面咧，去谴责日本人咧，又话咩南京大屠杀啊，又话佢害死我哋几多人，人哋个个讲一句啦，就即系带翻你转头。咪你睇下你毛泽东杀人仲多我哋东条英机。 但系我又觉得嗱，我又觉得，即系我又唔可以觉得。我見過呢啲咁嘅 post 咧喺網上出現嘅、但係我哋覺得呢個 argument 唔係最好 argument，即係起碼你 convince 唔到。 呢個臭蟲論啊嘛。 係啊，用臭蟲論。 唔係，即係呢個呢個當然唔係話啱，只不過就係話咧，你道德上面咧，即係其實你都係虛偽。即係你講呢樣，如果你覺得你係重要嘅話，喂，你唔會欺善怕惡啊嘛。你起碼責難日本人嗰個咧，你夠唔夠膽責難翻你自己嘅中國嘅領導人、過去嘅老祖宗？ 你唯一咧個 argument 要 refine 一下嘅咧，我覺得應該係咁樣講嘅。即係正如日本仔有一次咧。喺佢哋嗰啲外交嘅場合裏面咧，佢哋嘅發言人曾經答過呢個問題，關於南京大屠殺嗰個問題，佢就彈翻轉頭個波俾你啊！佢話我如果你話我係南京大屠殺，咁你六四咧？喂，同埋呢個argument仲生喎，因為係你自己人殺自己人嘛。喂，我哋都話係我，你當我係侵略者， 唔同民族， 我係侵略者，我係要嚟霸你地盤嘅啦，攞你嘅資源嘅啦。甚至乎即系殖民你嘅，咁我梗系咁做啦。好啊，喂，你自己唔系啊嘛？嗰啲系你嘅人嚟噶，嗰、那个唔我唔理你嗰个系几百、几千、几万都好，唔好攞嗰样嘢嚟同南京大屠杀。所以我有时觉得你好戆居。 攞幾多人死咗嚟去做即係去 justify 呢，其實我覺得係唔生。最生一樣嘢就係反而調返轉頭講就係、是、喂你自己都咁自己對自己人啦。你對你自己嘅國民幾時有尊重過佢嘅生命㗎？我反而我覺得咁樣嘅argue呢就有道理，即係如果你就咁淨係攞啲數字出嚟完全唔解釋嘅話呢，我覺得就好似臭蟲論囉，學你話齋係咪， 即係咁講，即係如果呢你起碼就係、是、你或者咁講，你以原則嚟講，你乜嘢原則為一個最高嘅 人嘅性命囉， 即係係啦，人嘅性命㗎嘛、嗯、如果人嘅性命嗰、那個係重要嘅話呢，即係而你呢、這個宅男係即係站得住腳，人哋會即係起碼人哋即係你起碼日本民族啦，佢會覺得自責，佢會覺得對你唔住，起碼人哋唔會覺得你拗着數先。點樣為之拗着數呢？即係話哦，如果你係宅男我嘅時候，宅男日本人嘅時候咧，你除咗着數以外，即係唔係你敢唔敢你向你自己本身用同一把尺去質疑你自己嘅老祖宗呢？ 批判翻自己。 如果係唔敢嘅話，即係純粹係向日本人做，咁嗰樣嘢因為係得到你自己嘅政權所默許，你先敢做。嗰個 其實呢老共呢喺呢個日本仔嘅問題裏面呢係冇道德性嘅，自己 梗係冇啦。毛澤東要多謝日本人喎、啊、多謝呢個日本前首相喎、 啊、你係三番四次 係啊 話俾日本人聽，我好多謝你。 啊、 如果唔係當日咧，你日本侵華嘅話咧，我哋共產黨係不能夠咧有喘息嘅機會，係 咪多謝田中國榮啊嘛？嗰陣時 有機會俾呢個國民黨咧，即係圍剿成功嘅、啊，即係清共成功。 啊、 因為嗰陣時已經係走咗去延安嘅啦，係 啊， 係爭一步之遙嘅啫。OK， 就係因為嗰個傻佬啊 張學良， 張學良 係啊， 係嘛？嗰條僆仔 人嚟㗎，屌呢個係 花花公子， 啊、 不過唔係。嗱，我又調翻轉頭咁講，因為我曾經同好多同學咧都係有呢個夢想，就係、是、當日咧即係呢個張學良 如果冇 張學良如果唔做呢樣嘢，咁會點啊？日本未侵華嗰陣時候會點？唉，老實講，國民黨同共產黨係兩兄弟嚟嘅， 係都係咁苦都係咁苦惱。 你今日走到去延安一次過清剿曬啲友，喂，你真係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咩？真係可以燎原啦！ 會 嘅，就係嗰啲人啊。基本上對你嗰個國家嘅不滿，對你嘅政權嘅不滿，始終係會死灰復燃㗎嘛。 始終有第二班人出嚟。 喂，同埋喺嗰個年代，二十世紀嘅初期到中期嗰段時間，共產主義係 sell 㗎。對好多個地方嚟講係 sell 㗎呢樣嘢。即使冇張學良個傻仔、 嗯、 即使冇西安事變，即使當日真係可以圍剿成功。 嗯， 你估真係冇共產黨？我唔信啦、 啊！而家道德高地啦，即係中共同埋呢一個國民黨，其實係一個此消彼長緊啊嘛。咁嗰陣時，即係亦都好多人講啊，喂，咁你國民黨其實係非常之腐敗、啊，其實又係係嘛，搞到又金元券啊，即係咁狂飆啊，呢、這個通脹啊，係、嗯、嘛，即係 都係 民不聊生啊。 如果你用好人同壞人咁簡單嘅標準講、啊，國民黨唔會好得過共產黨好多嘅啫。 啊！ 喺你生喺嗰個年代，你稍微有少少理想，稍微有少少愛國熱情嘅人， 你就真係親共噶。 你都會加入共產黨啦，係嘛、嗯？喂，當日老毛 sell 嗰啲嘢係 sell 嘅噃， 吸引啊！ 分田地係嘛？ 好嘛， 喂，跟住喺佢嘅解放區裏邊， 土改主要係 喂，亦都有票投嘅喎。嗰時候話數豆啊嘛，大家入啲豆落去嘛，我聽阿毛講嘅啫，我都冇，後屘我先都係 check 翻嗰段歷史。 土地改革啦嚇，主要就係嚇咁。 喂，佢真 係 得到民心嘅喎，大哥。 嗯， 你估真係靠支槍啊？ 之後就即係俾佢包裝埋呢個無產階級專政啦，咁俾人哋即係其他一種即係嗰種咁樣嘅期待。喂，大佬，即係起碼。毛即係而家嗰啲姓足毛旦嗰啲人都咁講㗎，佢話：，唉、哎，即係以前毛澤東時代好啊，又無私啊，又公平啊，咁樣樣係因為嗰個無產階級公平嘅啫喎，其實係。咁但係當其時係鬥到好多啲咁樣嘅地主啊，甚至係中農富農啊，其實 係佢自己人都有大把喺嗰度慘死啦， 好殘忍嘅。即 係遵義會議之前嗰個階段同王明嗰個鬥爭，基本上。是即係你死我活嘅鬥爭嚟㗎嘛，幾多人因為咁樣係慘死咗啊，一腔理想諗住以為走去延安係咪啊，點知原來企錯位，喂其實係百幾年嚟都冇進化過㗎、 嗯、 都係咁樣鬥返嚟㗎嘛， 係咪啊 個政權 你所以你唔好你唔好以为喺而家廿一世纪系有咗少少钱啊，做暴发户啊，以为可以即系称霸全球啊？喂，你睇下你自己咩身份先得噶？ 咩思想？ 你自己系咩嘅价值先啦？你搵钱可能系叻，系嘛？我你成日用嗰、那个，我觉得最精警嘅就系襟屌烂做啫，因为你系嘛？好，喂，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